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美国情报部门发起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已经出炉了。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对中国媒体表示，这是西方自己抗议不成，用所谓溯源来转移目光。节目的第二时段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全球央行行长会议。面对美国国内的通胀高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这次会议上坚称通胀只是暂时的。有媒体评论他的话是在和稀泥。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首先来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其和耶鲁大学合作的耶鲁新加坡学院今年是最后一次招生了，它将会和另一所大学合并，更深度地整合进新加坡国立大学里。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挑起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发布之后的情况是怎样的。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情报部门90天之内拿出的溯源报告终于出炉了。然而报告出炉之后呢，就连美国媒体都说这会令拜登感到非常失望的。这份报告承认新冠病毒的人为合成可能性不大，也不大可能作为生化武器。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前并不了解这种病毒。但是报告依然声称新冠病毒自然起源和实验室起源两种可能性都不排除，并诬称中方阻挠了国际调查，拒绝信息共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这样的病毒溯源实质是将矛头对准中国，先预设罪名，再支罗所谓的定向溯源。它所反映出的是美国一些政客将政治利益置于全球抗疫大局之上的一贯逻辑，更凸显其险恶的政治用心。英国著名学者、前剑桥大学研究员马丁·雅克近日对媒体表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借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抹黑中国，其目的就是转移公众视线，来掩盖本国抗疫不力的事实。 By March and onwards, the situation wa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China, it was what steadily realizing, was doing very well, and the West was mishandling the whole pandemic. And so you had a new strategy, essentially, which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and that is a strategy of distraction and deflection. So that in the West, China's performance is little, really little known about.It is not talked about. On the other hand, a desperate attempt to discredit China over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So this has been a huge kind of political and propaganda war around COVID to deflect from what are the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which is China's performed magnificently and the West has screwed up big time,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著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对媒体表示说，从3月份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抗疫工作做得非常好，而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的整个过程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制定了新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攻击中国来转移注意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今年的5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的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要在90天内提交报告。这份报告8月27号如期出炉，而报告发布的呢，并不是全文，而是摘要版。虽然所谓的报告已经发布，但却完全无力扭转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严峻事实。截至到9月1号，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3870万例，累计死亡近64万人，两项数据都居全球首位。美国媒体也认为，美国政府在疫情应对的一系列的失误甚至不作为，使得美国失去了缓解大流行的机会。 科学美国人杂志刊文指出，美国的抗疫失误包括了由政客主导信息发布，让专家难以发声，检测缓慢有缺陷，追踪隔离措施力度不足，使得戴不戴口罩沦为了政治议题，放任疫情加剧了种族歧视下的经济和医疗的不平等。对于美国政客来说，将矛头直指中国搞定向溯源，将新冠病毒描写为实验室泄露，既可以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向中国甩锅推责，还能发泄社会不满，煽动民粹。而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也招致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反感。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报告的前后，多国专家和媒体密集发声谴责，全球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也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了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展开全球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正如前面英国著名学者马克·亚丁所指出的那样，马尔代夫的媒体人沙基尔也撰文说，美国在病毒溯源方面的政治化以及偏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不道德的栽赃嫁祸，目的就是为其不能够保护本国人民生命，不能控制本国疫情推卸责任。美国情报界出面干涉病毒溯源的目的在于试图继续为抹黑中国抗疫的叙事蓄养功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My view is that the substantial further progress test has been met for inflation. There has also been clear progress toward maximum employment. At the FOMC's recent July meeting, I was of the view, as were most participants,that if the economy evolved broadly as anticipated, it could be appropriate to start reducing the pace of asset purchases this year.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新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他重申，如果美国经济继续朝着预期的改善，那么今年内削减资产购买计划是合适的。他在演讲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解释为何当前美国的通胀是暂时高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这些暂时性波动的影响。 The intervening month has brought more progress in the form of a strong employment report for July, but also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e Delta variant. We will be carefully assessing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risks. Even after our asset purchases end, our elevated holdings of longer-term securities.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ccommodative financial conditions. The timing and pace of the coming reduction in asset purchases will not be intended to carry a direct signal regarding the timing of interest rate liftoff. 全球央行年会上，鲍威尔的讲话呢，立刻成为全球财经媒体的关注焦点。对此呢，有评论认为，鲍威尔的讲话就是端平水。一方面，他重申了年内可能要减码的暗示。同时呢，又安抚市场，即便缩减了购债，货币政策趋紧也不等于美联储会立刻考虑加息。数月来，美国通胀数据节节高走，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升幅高达 5.4%， 这高于预期的 4.5%， 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不过在这次的央行讲话中，鲍威尔认为，首先他认为目前的通胀压力依然是在少数领域，光是耐用品这一项就为通胀走高贡献了1个百分点的同比涨幅。其次，现在美国国内的二手车价格部分的高企通胀已经回稳。第三，还没有正式显示薪资增长会威胁通胀进一步上涨。 第四呢，就是长期通胀的预期控制没有变，所以货币政策不应该被暂时性通胀波动所左右。第五，过去的25年间，全球在科技、全球化、人口因素等通缩压力作用之下，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长期是低于2%，那么上述因素呢，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不过，并非所有的美联储的委员们都认同他的观点。像美国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对媒体表示，部分通胀压力不会随着时间逐渐消退。他还担心供应链的中断、需求井喷以及劳动力的短缺等因素都会推动当前美国通胀持续到2022年之后。而经济里的主要难题在于供给端，而非是需求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能够解决供给缺口难题，而这供给的制约呢，会至少持续到2022年底，并有望在18个月之内逐步企稳。关键还要看需求端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速。伴随德尔塔毒株的负面影响，美国消费者支出增速在8月中旬出现了放缓，并有望在2022年企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胀压力。银雄资本合伙人瓦尔代兹评价说，眼下美国还面临着秋冬季节的油气价格走高，虽然美联储衡量通胀的指标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但是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价格将会产生连带效应。他说，如果老百姓每周不得不在加油站多花上50美元，那么在沃尔玛采购日用品的时候势必就会捂紧了荷包，那么进一步这个消费行为就会反映在明年第一季度的企业财报中。他警告说，如果明年第一季度美联储仍不能够将通胀控制在3%以下，将会成为一大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俄罗斯罕见的高温天气以及引发的俄罗斯全国多处的山火。上周节目里呢，我们就曾经报道过，在俄罗斯最寒冷的雅库特共和国里也出现了好几十处的森林山火。这个地方全年天气寒冷，然而今夏却是异常的高温和干燥，导致了山火的发生。总统普京表示，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呢，正在俄罗斯深刻地展现出来。这几天，处在欧亚交界处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出现了至少15起火灾。政府警告说，当地正面临着极端的火灾危险。 языки пламени достигали высоту 30-40 метров. Это было очень ужасно. Ветер свистел, огненные головешки летели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100-150 метров. Шквал огня, шквал пепла, шквал дыма. Я первый раз в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не было, честно, страшно.Мне было, честно, странно не только за себя, но и за тех ребят, которые, не боясь, бились с огнем, не на жизнь, а на смерть. 这是正在俄罗斯莫斯科东南部的莫尔多瓦火场扑救山火的消防员齐尔科夫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喷出的火焰高达30-40米，非常可怕，狂风呼啸，燃烧的木头被刮到了100-150米外，是一场大火的风暴，一场浓烟和灰烬的风暴。他做消防员多年了，却从未看过如此猛烈的场面。同时呢，他也致敬那些消防英雄们，认为呢，他们有着奉献精神，在大火面前表现得英雄无畏。就在俄罗斯东北部最寒冷的，也是北极圈内的雅库特共和国，目前还有50多处山火在燃烧，当地的过火面积甚至已经超过了整个葡萄牙的国土面积。俄罗斯林业部说，今年以来，俄罗斯已有超过1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野火侵袭。总统普京要求全力灭火，营救灾民。俄罗斯最北部北极圈内的雅库特共和国山火在燃烧，而在南边的西伯利亚，山火同样在疯狂的蔓延。受国土面积广阔、人烟稀少、经济发展也较落后的限制，政府无奈之下将山火的扑救按照难易程度和危险系数划成两大类，一类呢要全力扑救，另一类只好默许燃烧。目前有170多处山火在接受扑救，火灾浓烟甚至飘到了北极，这也是首次出现的情况。当地政府喊话说，他们急需更多的资金和志愿者的帮助。俄罗斯林业专家亚罗申科表示，现在正值西伯利亚山火的旺季，而今年的山火呢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这里有超过7000多名的消防员、军人、救援志愿者参与灭火工作。 在他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也和政府的管控力度欠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有人认为山火是一种自然的正常现象，针叶林的起火概率很大，不必大题小做，因为俄罗斯一半的森林呢是自然生长的，这主要还是受护林资金的限制，因此一旦起火，后果十分的严重。同时，今年的持续干旱高温天气也是西伯利亚大火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像今年的五月底，在莫斯科地区就出现了穹顶热，让这一地区达到了10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31摄氏度的高温。而往常这个时候，莫斯科才10几度，还需要穿厚外套。需要指出的是，其实每年俄罗斯森林发生火灾的新闻并不少见。但按照惯例，相关机构只会统计人口密集地区发生的森林火灾，在一些开阔的草原、密集的原始森林的火灾都并不列入统计范围。许多气候专家认为，这次的西伯利亚山火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的进程，而使得全球火灾风险增大。同时，山火释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又会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宛如一个恶性循环。据联合国气候变化部门预测，频繁的山火会使俄罗斯的夏季变得更干燥、更炎热。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也会导致大约1/3的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融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首先来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他们和耶鲁大学合办的耶鲁 NUS College 今年是最后一届招生了。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不断的上升，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子加入当中。201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他们和美国耶鲁大学共同成立了耶鲁新加坡学院。然而，在9月开学季即将来到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其官网中表示，今年该学院从全球招收的240名新生是他们的第9批新生，也是最后一批学生，将在2025年毕业。而这个学院呢，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学者计划合并，组建一所新的学院。这所新学院明年将会开始招生。对于这一变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才解释说，学院合并前后的共同特点都是提供基础广泛的多学科通用课程。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报道。 国大发布文告表示，新学院汇集耶鲁国大学院及博学计划的专长和特色，继续提供优质教育。现有的耶鲁国大学院将继续办课，直到今年入学的新生在2025年毕业为止。至于新成立的学院，明年开课后，首批500名学生将修读的跨学科共同科目包括文学、人文、科学等。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Program and Yale NUS College will combine to form a new college that will bring together their best and strongest elements.Of both institutions to broaden access to interdisciplinary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ith multiple pathways and specializations. 新学院的策划委员会除了由国大领导层主导，也将会有耶鲁国大学院、耶鲁大学以及国大博学计划等代表，将会向师生、职员甚至是校友收集反馈，并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公布更多新学院的详情。 美国耶鲁大学指出，对于耶鲁国大学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是两所顶尖学府共同成立寄宿型博雅学院的创举。记者尝试向受影响的学生了解详情，但许多不愿多谈。另外，为了进一步整合教学和研究能力，国大的工程学院和设计与环境学院将合并为设计与工程学院。从这个月开始，1800名新生将可以从这两个学院提供的课程中选修学科。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消息嘛，然后我感觉其实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吧，就可以让整个学院更加全面的发展。 我觉得是蛮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材料和就比如说我是材料科学材料系的嘛，然后材料系的和就是环境系的，其实我们做的实验和我们做的研究的方向是很类似的。 国大预计今年十一月正式成立新学院，两所学院的学生将从明年起纳入这个新学院。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九月开学季突然宣布，他们在2011年和耶鲁大学合作成立的耶鲁新加坡学院，今年是最后一次招生了。明年呢，将和另外一所国立大学的大学者计划共同合并，组成一所新的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表示，新的学院将会寻求延续世界一流的跨学科文科教育的遗产。他们将会和国立大学更深入的整合，提供一个更广泛更专业的课程，将会设计一个创新的新公共课程，加强严格的学术活动以及充满活力的住宿生活。继续将视线停留在新加坡，近年来新加坡在中小学教育中将科技手段作为了学生创意思维开发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科技的方式呢，让同学们的创意思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用平板电脑来写笔记，住家充当讲堂，而电脑则成了教课的讲师。12岁的李红介自4年前就开始在家自学。 我现在在做pre-calculus。 课程完全由他依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 我有一个老师是从 Kazakhstan 来，是我的 physics 的老师。然后我的化学老师是从塞比亚来。 科技改变了这代人的学习方式，也成全了独立学习的目标和理念。 不懂什么东西就上网去找，就很简单。然后他常常就是他用一个 iPad， 然后就是这边可以看一个 YouTube 的 video， 然后在旁边也是在这个 iPad 上面就是写，就是做笔记，这样子就太方便了。 而要培养孩子的创意思考能力，就要放手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像我们有到日本去，他就安排了，可是他忘了安排吃饭的时间，所以到了3点中，他说我肚子好饿，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忘了安排吃饭时间，我说那我们哪里吃饭，然后他就马上那边有一家好像还没关，然后我们去看，然后就吃饭，他说我说那我们下次再等，他说安排时间吃饭很重要。 最主要就你有这个态度去把问题解决，你就一定可以的。 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就要勇于犯错。通过编码课程，可以让孩童在错误吸取经验。 要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上这个网络课少了一个升级礼，所以他就设计出各种不同的升级礼应用程序。第一个只需要点击那个屏幕了，然后那个题就会国旗就会升起来。后来他也设计了一个是 augmented reality 的，然后最新的是他们要打出国庆日主题曲的歌词，那个旗就会升起来。 近几年编码课程需求有所增加，也有更多老师学习编码。苹果公司即将推出新版本的 Swift Playground， 在平板电脑上也能进行编码，有助让编程更普及。 新的版本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这些学校说，你们要学编造 iOS 的 iOS app， 现在比较容易的，不需要再买另外一家电脑，学生们都有 iPad 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编码或将成为一种主流语言。PISA 国际测试正在筹备，预计2025年把编程列入测试范围，明年则加入创意思考环节。 The problems are open. This means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a tradi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What we evaluate is essentially whether students can produce more than one answer, so they can think flexibly across the problem space, and whether they can come out with an idea that is original. 科技公司也顺应趋势，着重推动科技创意教学，到苹果教师学习中心免费学习如何利用科技进行创意教学的本地教师，过去15个月内增加了50%。